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论是天使神装还是海神神装，防御力对普通魂师来说那是不可逾越的，可对唐三和千仞雪本身来说，他们都是要攻击强过防御的，各自的神器要是真的作用在对手身上，他们的神装也只能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而已，并不能真正的挡住攻击。千仞雪的身体飞快的一个旋转，已经跌退而出，一捧金红色的血液刚一从他翅膀根部喷洒出来，就在空中化为雾气。千仞雪背后六翼中的下两翼明显变得迟钝起来，他身上内外加工的海神之力也明显比唐三所承受的太阳真火要强烈得多，痛苦的感觉传遍全身，整个人都是一阵强烈的痉挛。唐三既然决定出手，那就是全力以赴，他必须要尽快解决千仞雪，才能在碧鳞蛇皇剧毒没有全面爆发之前控制住局面。只见唐三全身一震，体内的海神之力全面爆发，硬生生地化解了身上的太阳真火。千仞雪虽然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但要比他慢上一拍了。海神三叉戟挥动，一个巨大的蓝色光轮出现在唐三身体周围，那可不是海神神力的攻击，而是海神三叉戟的本体。在唐三挥动之下，主刃上散发出光芒，这一式在黄金十三戟中排名第十，名叫海之阳。千仞雪猛一咬舌尖，一口鲜血喷在自己天使圣剑之上，整个人的身体也似乎随之暴涨几分。轰然巨响中，他身上的天使神装竟然完全破碎，化为一轮巨大的火焰席卷而出。这由天使神装破碎所形成的太阳真火之力，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天使形象。那恐怖的能量令周围的空间竟然都变成了黑色，那是空间被破开的景象。这才是千仞雪蓄势已久的一击，也是他拼命的一击。所有的天使神力在这一刻已经完全凝聚在那破碎的天使神装之中。要知道，天使神装乃是天使之神性命攸关的神器，虽然破碎之后也能够恢复，但对于天使之神本身来说却是元气大伤。这一击发出，千仞雪的实力就将锐减九成，不成功变成人，而且在三天之内他的实力都只能在一成状态。如果在这个时候唐三不顾一切将海之阳发出，千仞雪的薄命一击只是锁定着他的身体，千仞雪必将死在唐三手中。但是唐三也根本不可能闪躲，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同归于尽。千仞雪等待了这么久，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在发动这击之后，他甚至无法再保持自己身体的飞行，整个人都朝着城下跌落而去。他将自己最后的力量全部灌注在声音之中，将神念完全爆发开来，朝着嘉陵关大喊： 武魂帝国所属，放弃嘉陵关，撤退！ 和唐三比起来，他当然更不舍得武魂帝国这几乎全部的力量。魂师的损失已经超过八成，嘉陵关已经不可能再固守了。他自问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化解那些剧毒，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为武魂帝国保留一些火种。 下一刻，我恐怕就要被唐三的攻击所吞没吧。 但是，千仞雪预料之中的攻击并没有到来，他的身体笔直地朝着嘉陵关方向坠落而去。千仞雪勉强控制着把身体调转过来， 他没有向我发动攻击，为什么？ 其实千仞雪本还打算和唐三缠战一会儿再发动的，寻找一个更好的机会。他这一招也是从唐三的大须弥锤炸环中得到的灵感，但是一照面他就被唐三所伤，眼看着唐三冲上来，他知道如果再不发动，恐怕自己就没有任何机会了。确实，唐三不可能闪躲得过千仞雪这薄命的一击。面对那在空中重新由红转金，温度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程度的太阳天使，唐三却笑了。一直以来，唐三都不肯正面与千仞雪对攻，不就是防备着他的同归于尽吗？又怎么可能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呢？铿锵轰鸣之中，千仞雪不可思议地看到，唐三的身体竟然在空中破碎了。更准确地说，是他身上的海神神装破碎了， 但却并不是像他那样的天使神装完全炸成能量，而是一块块的分散开来，再重新组合。唐三自己的身体则化为了一道蓝光，成为这组合中的一部分。一柄崭新的海神三叉戟出现在半空之中，比先前足足要大了一倍还多。原本的蓝色消失了，变成了最为纯粹通透的金色。是的，这才是真正的海神武器黄金三叉戟本来的样子。 身戟合一，斗转星移。 黄金十三戟最后一式发动，一点璀璨的金光骤然从黄金三叉戟的主刃尖端爆发出来。只见他在空中猛地向那太阳天使斩去。就在太阳天使那炽热的能量将他笼罩在内时，这黄金三叉戟突然在空中一卷一圈一甩，三个最为直接却又极其有效的动作。太阳天使在一团奇异的金光包裹中被压缩成一团，在瞬间抛飞而出，朝着更高的天空而去。下一刻，远处高空之中，金色的光芒瞬间将整个天空都变了颜色。千仞雪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城墙之上，她身体坠落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下面双方强者的注意。由于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唐昊当机立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战局已经不可逆转，没有必要和对手拼命。剧烈的轰鸣声中，双方交手的强者同时分开，天斗帝国这边退下嘉陵关。万米高空坠落，那是何等恐怖的冲击力。在千仞雪还未坠落之前，金恶斗罗就看到他没有天使神装在身。这位二供奉一生都贡献给了武魂殿，此时此刻只见他双拳猛击在自己胸前，整个人瞬间膨胀起来，皮肤完全变成了血红色。轰然巨响之中，竟然就那么爆炸开来。幸好唐昊下达撤退的命令快速，才没有被这位巅峰斗罗的自爆所波及。巨大的血雾在空中爆开，千仞雪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大力拖了一下，这才重重地撞击在城头之上。尽管有金恶斗罗牺牲自己而做出的承托，但这一撞也在嘉陵关城墙上开了一个大口子。千仞雪毕竟是神，经过金恶斗罗那一拖，他就已经缓过一口气来。强烈的悲愤涌入心中，必死的信念骤然消失。他想到，就算是为了金恶斗罗，自己也不能就这么死了。 撤退！ 六大供奉现在死的只剩下四个，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在先前又被击杀两人，剩余的也只有六个。几名供奉快速地聚集过来，和千仞雪一起朝着嘉陵关内冲去。撤退的声音也迅速在整个嘉陵关蔓延开来。高空之中，黄金三叉戟分开，唐三恢复身体，一抹疲倦的苍白从脸上掠过。尽管他凭借着自己早已准备好的黄金十三级最后一式化解了千仞雪的薄命一击，但自身消耗也相当不小。背后的海神八翼已经完全变成了蓝色，疯狂地吸收着来自大海的力量。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神力，唐三的身体这才朝着下方降落。凭借着他那神级的紫极魔瞳，正好看到千仞雪和那些武魂帝国强者们飞快地撤退着。 这样就想走了吗？哼！ 虽然现在体内的神力也消耗极大，但唐三恢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手中海神三叉戟一挥，一式千载空幽已然发动，庞大的压迫力骤然从背后传来。千仞雪银牙紧咬，在太阳的照耀下，他自身的神力勉强维持在一成左右。但是他很清楚，唐三如果在这时候追杀过来，他根本不可能跑得了。就在这时，四供奉、五供奉这兄弟二人同时怒吼一声，同时反身。两人的武魂在一瞬间爆发开来，所有的能量在空中蔓延。轰然巨响中炸起两团血雾，金色的光云在空中炸开，千载空幽的力量几乎一瞬间就吞噬了这两名供奉爆炸的能量。但是他们的牺牲也给千仞雪的逃离争取到了一定的时间。千载空幽的威力当然不是这么容易就化解的，逃逸中的六名封号斗罗也有三个被卷入其中，直接炸为了血雾。算上供奉们在内，就是这一击，十个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就损失了一半之多。不过唐三却并没有继续追击，这个时候如果他继续发动攻击的话，千仞雪一点机会都没有。 但是也就在发动这千载空幽一击的同时，唐三却清晰地看到整个嘉陵关内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范围都被绿色所感染，每多一秒都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在那绿色中消亡。 撤退？这巨大的要塞内足有50万人，又岂是说退就能退得出去的？千仞雪，就让你再多活一会儿吧。 那一具具尸体不断爆开新的毒物，甚至已经开始朝着城外蔓延。在唐三看来，武魂帝国已经没有了翻盘的机会，嘉陵关已破，千仞雪更是被自己重创，天使神装短时间内绝对无法恢复过来。心中的善念加上对全局掌控，令唐三暂时放弃了对千仞雪的追杀，但他不知道这一时的善念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危机。控制自己的身体漂浮在嘉陵关城墙上方，唐三有些无奈地看了一眼已经退回本方神色呆滞的毒斗罗。 老怪物啊老怪物，你才是决定了这场战争胜负的人，恐怕你自己都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局面吧。至于残局，就让我替你收拾好了。 漂浮在半空之中，全身绽放着宝蓝色光芒的唐三立刻成为了整个战场上的焦点，尤其是天斗帝国大军这边，他们可是清晰地看到千仞雪如同火焰流星一般坠落，撞在嘉陵关城头，而唐三却是飞下来的，这已经足以告诉他们这场神战的结果了。尽管绿色的毒雾正在嘉陵关内涌出，但这百万雄狮就像是唐三的狂热信徒一般疯狂地呐喊着，在他们眼中似乎就没有唐三无法解决的问题。 海神万岁！海神万岁！ 这场战斗的胜负已经决定，武魂帝国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虽然不能说没有耗费一兵一卒，但整个天斗帝国大军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投入到战场之中，这场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